锵锵三人行，今天真是这个帅哥美女啊，老帅哥老美女， 帅哥美女， 没，我是陪衬的。你看， 资深帅哥，年轻美女， 冯唐才是越来越帅了。 是， 而且这个广美你也有这个什么，张馨予的风采，没有啊？ 我哪有啊？ 我开玩笑，现在不是流行穿华北单吗？ 中国风。 你这算中国风吗？ 咱这是贯彻中国风。 那对，没错，对，广美也是 这花还不够大，应该是中国风，是花应该更大那种 大花是吧？ 不是，那是东北的。 东北。 广美也是人逢喜事，而且呢，我就说冯唐，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你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其实他本人你不能说他天生有多帅，对吧？ 但是他帅啊。他五官都很帅，刘德华的鼻子。 中国人是谁教您的？ 我向你妈道歉。不是，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人四十岁之后说要为自己的相貌负责任。嗯，这冯唐我很明显感觉到，肤色比上一次更像美国人 了哈， 橄榄色。嗯，而且你知道他就是比上次更帅啊，得益于跑步。我很明显觉得他是个爱跑之人。嗯，有时候像咱们这囊踹啊，有时候。听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好奇跑步啊，就觉得有点尴尬。他现在就是你本身就有跑步的，给大家看看你这鞋，你瞧瞧。 哎呀， 哎，这算是时尚的鞋还是专门跑鞋啊？ 这基本上还是相对来讲不是时尚的，就是跑步相对来讲比较喜欢穿这种鞋的人用来跑步的。好处就是前脚掌着地。 这不适合走路吧？ 走路也还好，你这样可以感受到地面。嗯，你想嘛，这个一二百年前哪有那么多厚底的鞋，高跟鞋我不知道啊，这个多数都是草鞋布鞋嘛，对吧？ 对， 就是一个字，接地气。 对的对的。 嗯，而且这个冯唐现在你也有了榜样了，对吧？这个不要再说中国人不能跑了，对吧？咱们现在有个视频可以给大家看看啊。 跑进十秒那个。 对对对。 Nästa Carter på fjärde banan kommer iväg allra bäst. Rogers på banan innanför, bana tre och så kommer... ...till ett år eftersom han samarbetade med... Ejo, ni kan, 这回就说哎，老拿人种说事儿哈，就是这次中日之间本来就是日本人可能有点失落，日本有个天才少年，他们本来日本人就特别期待他 能跑进十秒， 能最先跑进十秒，结果是咱们这个苏炳添嘛，苏炳添九秒九九，第一个亚洲人跑进，所谓的亚洲人应该叫黄种人是吧？第一个跑进十秒的， 白种人好像也没有吧？有吗？ 有一个，哎， 有一个哈， 前一百位就说世界上现在有一百个跑进十秒的，你知道竟然98个都是黑人，只有一个是。法国的有个白人，法国的那个叫勒什么雷啊，就是有一个白人，第一百个就是这个苏炳添， 这是有肌肉的生理问题的。 你怎么说？ 其实我最早接触呢，不是因为在上医学院，而是在初中高中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学校出了好多体育明星，然后他们就跟我说，这个人的肌肉啊，实际上是不一样的，它分这个肌肉呢，分白肌跟红肌， 对， 白肌红肌的比例是不一样的。 对， 中国人这个人种和这个白人的人种相对来说爆发力就没有黑人强，也就是说红肌偏多，白肌偏少。 没错，黑人都是红肉， 对，不对，黑人反而是白肉多， 不是红肉，红肉， 白肌 是白肌吗？ 白肌是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的那种，相对来说无氧运动能够这个。节奏特别快的，瞬间产生巨大能量的，而红肌呢，它是能够耐久的， 长跑的啊， 对的。 所以我想请问，以动物来讲的话，就是说动物的身上会同时有白肌跟红肌吗？ 应该也 是。像一只鸡，它的那个腿可能就是白肌， 就是红肉白肉嘛。啊， 就是这个意思吗？ 不是，红肉白肉是另外一个概念。 红肌白肌 就是肌肉里边还有红肌白肌，就是肌肉纤维的意思。它实际上是 叫快肌纤维，就是这种。爆发力， 对的， 它这跟基因里叫那种线粒体啊都有关系，就是它这个富含线粒体呢，能够在短时间内提供能量，所以就是奔跑，而且这一百个跑进百秒的黑人里边不都是黑人吗？ 对， 甚至是主要是西非的， 是。 你像东非肯尼亚， 就是长跑的 马拉松， 长 马拉松那儿可能就是红肉多，这白肉多的就是西非和中非这个地方。他们说，你就即便是美国人、加拿大人，包括牙买加的那个博尔特，都要追溯到他们当年从西非贩卖奴隶，还是他们从西非那个地方来的这块的黑人，甚至他们具体说到叫尼格罗人，尼格罗那就是 尼格罗人 这种人特有的体质， 所以这个是后天不能训练的嘛，对不对？ 基因决定很多事情。 所以那为什么这个苏炳添为什么能够这个创造奇迹啊？ 他看上去好像不是跟非洲没啥关系， 他像白肉不少，对吧？这不是 可能有突变嘛？这个十亿人里边， 你把他当一突变， 给他选出来了。 那刘翔呢，也是一突变， 可能吧？不知道， 问 没理论基础。 而且他们说这个在这个跑百米，你要进步0.01，已经是非常神奇的事情。我看了一下苏炳添到去年年底他还是10秒10吧，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这么大进步。 对，这个确实 太惊人了。 而且你看，我考证了一下，还有一点，这玩意儿也很关键啊。黑人的这个血液中的睾丸激素，比白种人到黄种人高多少呢？从3%到19%。 就雄性激素高一点，是 就睾丸激素就等于天然的兴奋剂。天然血液中天然兴奋剂，而且甚至于这东西，他们讲，刘翔最后是哪出问题？这个跟腱出问题。牙买加的这个博尔特，就黑人的骨头也更硬，而且他的这个足弓，他们说就像一个弓，就一跺地啊，他弹跳起来的力量 像弹簧一样， 比我们大几倍。有医生前几年就说博尔特，说这个非牙买加这个嘛，他说他如果他要再提高速度的话，他的跟腱也会断裂，或者脚骨就会出事儿，因为不可能再承受再大的冲击了。但是结果博尔特到今天 跟腱也没折， 没折呀，这毫发无伤，跑得越来越快。但是你看刘翔超强度的训练，毕竟就是带来你这个跟腱到最后受不了。当然我就跟你说，你讲这种观点，在欧洲有一派知识分子叫欧洲左派，他们非常反对人这么讲话，就是说你们这就是在讲人种优越。可是问题在于，这玩意儿好像又是一个你没法不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存在。 听上去，你读的这些东西听上去还是有很强的科学依据的。 有生理学的依据啊， 就像乌龟跟兔子赛跑，那还是有差距的嘛，对吧？ 你跑半天，你有什么体会？对跑步这事儿， 跑步这个事儿，其实我觉得好处还是大于坏处。 废话，谁说坏处大于好处了？ 哎，这不一定啊。那这个很多， 那是因为你还年轻，你的膝盖可以承受。 对啊， 我很多年都跑不了步了呀。 很多人跑步伤了膝盖。 是呀。 这也说为什么我不是打广告，为什么要穿这种鞋？实际上它是，我听说啊，是减震会好一点，因为它逼着你用大拇指和前脚掌先着地，这样的就像 鞋看了一点不减震的。 相对来说呢，你缓冲你后脚跟直接着地的那种 啊 冲击，其实膝盖的主要的冲击来自于后脚跟直接冲过来。咱们现在这种鞋呀，越来越是有cushion呀，有这个垫子呀，有减震呀等等，让你有一种虚伪的安全感，就是说拿这个脚跟直接就踹上地面，这个时候对膝盖的损伤其实还是蛮大的。 你看我为什么对跑步这个事儿最近开始有兴趣啊？这人不能不关注，咱们这岁数得关注点身体了。 你那岁数。 而且对我那岁数。 不要跟光伟说。 光伟小12岁，那怎么 你 膝盖？ 大12岁。 啊，对，那怎么膝盖都不行了呢？ 小时候运动受伤害。 你也属于爱运动的。 啊，小时候。 因为光伟这身材原来应该是校队儿什么？ 你这走猫步、走模特、走天台走太多了，把膝盖走坏了。 也有这个可能，把脊椎都走坏了。 你穿这么高的高跟鞋啊？ 哎， 我是说什么呢？你发现台湾人多么爱活着？台湾人，台湾现在都疯了，就是那个路跑，甚至于到现在都是说，都已经到了这个要说啊，这个路跑啊，你们也得规管一下你们的路线， 对， 不能占据了城市正常的生活， 就 是 像电动车一样，你 对。就是说 规矩一下， 说你现在见到没有，说现在台湾台北尤其是好路跑的人呐，简直就疯魔了， 成瘾啊，他们说一跑上去之后就成瘾了。 这我就刚才要说的，其实跑步是最合法最健康的，给你类似于毒品经验的 啊。 我因为我没有毒品经验，但是从 化学物质来讲，这个肌腱在长跑的过程中会散发出跟毒品类似的化学物质，强啡肽呀、多巴胺呀，就这类东西， 就是像脑内鸦片呐什么的。 对的。 这我想请问你，你说这个东西的分泌是在你运动状态里面还是跑步状态？ 我没有确定，但是你跑步完了之后， 跑完了 一定会给你奖赏的，你会觉得跑完了之后很嗨很开心，就像你锻炼完了之后你会很开心。很多人为什么要有上瘾，就是说他会觉得哎我不开心了，然后我去跑完了之后开心了，然后又一阵不跑，然后就开心了。我是五月才认真开始训练的，因为我7月9号会跑一个第一个马拉松。 哎呦， 在哪儿？ 争取能跑下来，还没跑下来。 希望你能活下来啊！ 在河北往北京跑，因为有一个叫陈鹏斌的人， 那跑不死，熏死。 我们到终点等你啊！ 对，一个陈鹏斌，他要创世界纪录，他是100个马拉松在100天之内跑完，连续跑，从广州一直跑到北京。我跟他跑倒数第二站99站，这样子。 哎，这真好，这真好。 你也去吧。 你要不，他们现在微信朋友圈里都在弄那个鸡汤嘛，就叫什么呢？叫清醒时思考啊，郁闷时跑步。大怒时睡觉，我就最后这句不太明白。我大怒睡 怎么睡得过去？ 养肝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跑步啊，还真的是一个挺专门的事儿。就现在你要说你是跑步发烧友，我发现呢，都是跟特种兵似的，一套家伙事儿。我们这儿这个毕峰，他这个老公就是爱跑步，围着北京四环能跑一圈儿。然后你知道？ 哇，那多远啊？那有多远？ 基本上。得有几十公里， 比马拉松还长了吧？ 啊，他反正能跑一圈。后来我说这汽车尾气，你呼吸的不错。但是爱跑步的人，你知道他会有一种什么？你看我们去加拿大，去温哥华拍片子，哎呦，我们拍完了片子，我们有一个导游，这个导游50多岁了，这个50多岁拍完了片子。我们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地方拍片子，然后拍完了片子，这俩人夸夸夸就拖把这器材往这儿一放，说你们回吧。我们跑回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这导游50多岁的老头啊，是这个著名的什么铁人三项，跑没事就跑一马拉松，就那个就是，而且你会感觉到，为什么在中国你不能跑啊？就是你完全没有要跑的欲望，说实在话，但是你到了温哥华，你自然就想跑步，那个空气，那个森林，你真的，你到那儿你就嗨了。 北京有时候 雀跃吧， 北京有时候也是不得不跑。所以那天哈，是一个什么节呀？是一个我忘掉什么节了，反正是类似于中国的情人节啊，520，我想起来，520就是我爱你什么之类。那天 520都成节了， 就在北京。然后我吃完饭出来，发现完全打不着车，我又没有。滴滴软件什么那个 Uber 什么之类我又没有，然后让旁边一个人试呢， Uber 都叫不到车。那天那怎么办？我就生生从大山子走回了这个广渠门垂杨柳，连走带跑，没办法。后来我觉得就是说 到站之后人变色了吗？ 所以为什么这么黑？ 对， 能够真的战胜这个 Uber 和滴滴打车的，到最后还是人腿和地铁。这个城市没办法，到最后你怎么办呢？那完全拿不到车。 哎呦，真是！而且你知道这个跑现在就是本身，你看他还买什么那个叫能量棒？ 他是这样，你开始如果跑15公里以下问题不大，但是你要真跑全马，慢慢的你的血糖就跟不上了，能量就跟不上了，差不多你隔个这个3-5公里你就要补充水分、补充电解质、补充能量。要不然你越跑越瘦，越跑越瘦。 吃的东西 是的， 对， 很难吃的，很难吃的。我现在一直坚持没吃。 里面都是粗粮嘛，里面都是粗粮。 它是纯蛋白质，好像是纯蛋白质加一点电解质，然后是那种液体状的，滋一挤能弄下去。因为你想，你都跟这个狗似的跑了这个3个小时，在这个大太阳底下，让你吃个牛排，你是吃不下去。 但是你怎么能解决一个枯燥的问题？精神上枯燥吗？ 哎。这个是这样的， 听音乐。 人呢是一种很贱的动物，你不用看着我，你自己有时候你看看照照镜子你就知道了。就是如果一个东西很无聊，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，对于人来讲，你把它变成比赛。 跟谁比？ 跟别人比啊。如果一个东西很难，你给它设个目标，人呢就能把这些东西变得又有意思又能达到。比如说像马拉松，有比这个 更无聊的运动吗？在太阳底下跑4个多小时、5个小时，有比这个更难的？原来是古代的时候跑完马拉松那人就死在当场了，对不对？ 送信儿的。 那么难的一个东西，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还能达到？那么多人还觉得津津有味去跑？就刚才那两点，定个目标，把它变成比赛。 哎，这不是现在北京市不也是严格禁烟了吗？ 嗯， 是吧？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，其实我挺喜欢台湾人那种状态。当然，你看台湾人自己啊，老觉得台湾现在没有活力了，对吧？都好像都挺颓。可是其实从某种程度上，你看台湾这种养生，吃的东西要没有农药，特别计较这种事情啊。而且呢，要运动。你这一个是你这个人常运动啊，脸上就显得精悍。就是确实是，我还认识一个李大奇，那大奇就那个啊，就 造型师 长得跟刘德华似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每天他骑那个在台湾骑那种单车呀，哗一下子，然后你确实觉得他永远是状态特别好，活力充沛，就很兴奋，不像我们这种整天闷屋里看书的人，见面就面成菜色，你这么 你就夸自己读书多是不是？ 显得我比你们有文化。你们这每天疯跑啊！但是广美，你也是个跟我差不多的，凌晨4点不带睡觉的。你运动吗？你作为女孩子来说， 我做一些比较，我只做伸展啊。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要做心肺，我觉得心肺是最重要的。然后现在大家不是流行做核心吗？我现在就是 核心肌肉群啊。 对，我现在就是做伸展跟核心。 你做 plank。你做平板， 差不多类似的东西，因为 plank 那个太疼了，我受不了。我做一些， 因为你太瘦了，你也在夸自己特别瘦， 哎， 听明白。 所以你讲的对， 你喜欢弦外之音。 你像咱们讲这种，好像这个咱们国家有个黄种人跑进10秒哈， 嗯， 其实你刚才问为什么， 嗯， 所以我说欧洲左派也没说错，有没有人种的事实？当然有，但是呢。人的遗传也一直在改变， 嗯， 你发现没有，过去日本人比我们个子矮啊，现在日本人平均身高比我们高啊，就包括你现在，比如说如果现在全民都是这种爱跑的人， 是， 我相信你这个民族啊，慢慢经过几代之后啊，你的饮食习惯也在改变， 没错， 或者说你的雾霾治理好了，对吧，你的空气也清洁了，其实慢慢你就变了，就今天看黄种人跑不进去，但是我相信将来就会越来越多的，它不是一个，但有可能会潜移默化的会产生改变。 完全同意。还有一个因素呢，就是你有没有发掘自己的潜能，这还是挺大的。 嗯， 我觉得这个咱跑进十秒这个，如果没有一个大家爱运动这个习惯，他有可能也就是说 ，OK， 我只是跑得比一般人快，他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真的有可能能创造黄种人的历史。 嗯， 对吧，就像也不是说的，就像我自己，我从来没认为自己能跑过20公里，在这个训练之前其实也就是一个月，我现在跑半马都没有觉得撞墙，虽然不快，所以说我觉得人 还很贱的。但是你为什么选择了跑步呢？按说有很多这健身呐、啊、这个骑单车呀、 啊、拳击啊， 对， 给3个原因吧， 能把它毁容的爱好很多呀， 尤其鼻子高。第一个原因就特别简单，你扔双跑鞋在包里，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跑，只要空气别太差。第二个呢，也是为了配合我，这不是7月份，我是很有目的性，7月09号要跑这个 挑战马拉松， 要跑第一个全马，然后我觉得呀，怎么着也练练，要不然死在路上怎么办呢？对吧？我妈现在还活着，死在路上不太好。 想的还挺多，嗯。 然后第三个呢，她有很好的一段独处的时间。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我这种状态特别难得，把手机放下，那时候你真跑起来的时候，别说手机了，你这是专业手表你都不想戴，但你总要戴个东西要看这个跑得多快了，你就完全放开，完全清空自己一个人跟自己的身体， 哎， 这个东西我觉得挺重要的。 广美，你觉得你现在有没有一个完全清空的这么一个时间？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做得到，就是 你一点不想哈，你一直要填充。 对，最糟糕的是，其实因为我现在开始就念经什么的，你如果念经的话，那真的就是一个你自己在跟自己对话的一个时间。但是就是说，你可以决定你自己，像我朋友很多朋友打坐，他一坐，他说2个小时咻咻就过去了，他都自己没有感觉到。所以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境界，那是一个境界。你跑，你可能跑10公里、跑20公里，你根本就已经 不知道那个时间是多长了。 我觉得现在就是，哎，过去老子讲这个闭目塞听啊，有一定的道理。现在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呐、这个口全开着。 是。 哎，我现在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是，我觉得我有点全面崩溃的意思。就是首先我要提醒你们，就是说，好几个跟我同龄的人现在都去看眼科，因为我自己也发现，近一年来我这个眼花的这个速度啊，极限下降。我现在你看看这个稿子，我这么远。我他戴着近视眼镜，我得这样了。几个朋友去看眼科，医生跟他们讲，都是因为看这个。现在看这个太多了呀，你的眼睛就会花，而且看这个太多了呢，真的就是每天心里啊，这个乱糟糟，百爪挠心，都乱糟糟。我觉得现在我需要有目的的， 有意识的， 有意识的，就是关闭它，就是 做得到吗？ 啊， 你做得到吗？ 努力这样做呀。至少一个小时当成修行，就是什么都关掉，不理他，甚至于啊，你这个微博呀，或者说别人给你提的意见呢、不要那么喜欢听别人意见，你知道吗？ 其实可以从两个小习惯开始、我也是用这两个小习惯告诉周围人，告诉自己，一个呢就吃饭的时候不看手机，特别是大家一块吃饭， 特别没礼貌哈、 你说大家出来吃饭干嘛还看手机？要是这样的话，自己回家自己吃饭就完了嘛，对吧？第二个呢，就睡觉前不看手机。看，哪怕看书，哪怕背诗睡觉。其实我原来就是也是有一年，基本就看着手机睡觉的。那个时候眼睛觉得下降很厉害， 也不行了。 后来他们一个中医啊，这个跟我说，你说穴位，人体很大一个穴位什么？这个眼睛，你整天开着这个眼睛，都会在往外。他的理论，我学西医的，我不知道，就觉得往外冒气，就在丧失某些东西，所以要闭着之后呢，你会觉得相对来说会填充一些东西。我不懂这个理论，那有时候眼睛要老开着，有可能你心里会慌。 哎， 但是我必须讲啊，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因为家里出了点事情啊，我是每天整天是就是在一个就是这个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之下， 是 我唯一可以让我自己忽然清空，我真的就是靠。 看手机 那种是不是看手机、你还不能够进什么微信微博呢、你就是进入一个那种打一个最低能的游戏。 那是什么游戏？ 那个 Hey Day， 就是那个美国那种农场的游戏。养猪 养羊， 那个 也是回到田园了， 鱼种菜、就是自己都觉得说你要干这么傻的事儿，但是只有在那个当下，我真的是可以什么都，就是告诉自己你什么都不用想，我才有办法稍微稳定下来。我只要一拿开，整个人又你又不知道你在慌什么东西，所以、 那时候有可能， 那个时候 现在就可能就 它是个解药，它是个解药。像现在我很开心，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要戒掉，不玩了。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，过去佛家讲一句话呀，叫五欲六尘呐、五欲六尘就是人的五种感官都有感官的欲望。哎，你现在你要天天看着这个，这里边全是黄赌毒，你发现没有？ 没有啊，我的、 没有啊， 我的朋友圈都 我 黄赌毒。 我是 有 选择的，那是你的手机，挖一个坑让我们俩跳。 每天这些新闻都是刺激你的本能的欲望的，对不对？什么谁跟谁好了，谁跟谁上床了，谁跟就哎呀，每天 跟咱没关系吗？跟你有关系，跟我们没关系吗？ 就是他会，我就觉得张开的这个眼睛啊，你讲就是心眼吧，你每天看啊，都是一些什么东西。所以说现在就养求要戒，我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，当年这个佛就是说，以后没老师了怎么办？我过去不懂。这个佛就讲啊，以戒为师。后来我明白，我有个体悟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戒就意味着啊，你不会再犹豫了，不再发生选择的犹豫了，所以戒你就得了定，因就是由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你看，你比如说，你说我要戒了，我彻底吃素了，你就不会每顿饭都焦虑，我吃肉还是吃素？我吃肉还是吃素？彻底戒了，比如戒烟，彻底戒了。就不会发生选择的犹豫。 那怎么戒呢？ 啊， 比如说你怎么戒色呢？比如说， 我觉得靠恐惧，靠恐 惧，自己吓自己。 靠恐惧，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。我真是觉得这是，哎，你想想看吧，我不是说红颜祸水那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历史上似乎有这么一个规律，所有人在女人或者在男女方面，在色方面，你要太舒服了，到了顶了。 离死不远了， 是不是？ 离完蛋不远了。 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历史规律？ 他们说。 这个全前色三个你最多选两样， 哎， 不能选全。我听说的啊，选全了之后差不多离死期也就是12个月到18个月。 哎， 文涛不用那个，我相信他是选后二者。 是的是的是的。 所以 我得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。 我就看着我就要戒 12秒12秒 是12秒，对，真是。